诗篇第七篇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救我脱离所有追赶我的人，搭救我出来，免得他们像狮子撕裂我，甚至撕碎，无人搭救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我若行了这事，若有罪孽在我手里，我若以恶回报我的朋友，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，我也救了他，就任凭仇敌追赶我，直到追上，把我的性命踏在地上，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。耶和华，求你在怒中起来，挺身而立，抵挡我敌人的列怒，求你为我兴起，你已经发令施行审判。愿万民聚集环绕你，愿你居高位统治他们。耶和华向万民施行审判。耶和华，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愿恶人的恶断绝，愿你坚立义人，因为公义的上帝察验人的心肠肺腑。上帝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。若有人不回头，他的刀必磨快，弓必上现，预备妥当。他也预备了致死的兵器，他所射的是火箭。看啊，恶人怀邪恶，养毒害，身虚假。他掘了坑，挖得太深，己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。他的毒害必回到自己头上，他的残暴必落到自己的脑袋上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要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字。